的声音。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斌，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向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地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17点03分，欢迎来到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到了星期二，是我们的健身环节，充满了活力。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欢迎大家。 好久不见呀， 好久不见啊， 一周的时间， 两周了耶，感觉 两周哦。对，上一周我在的时候你没有在，然后下一周你在的时候我没有在 啊，真的吗？ 对，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完美的错过了。 对，我们一直在错过，哎、终于今天汇合到了一起。 是的，那今天呢、是潮流梦工厂健身板块在2018年和大家见面的最后一次了。 哇，这么快吗？ 对，因为下个星期的同时间我们节目时间会被冲掉，会有一个明年节目的推荐 啊， 所以在这儿不如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跟佳妮先来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年。 嗯， 明年我们要升级啦。 对，大家明年要再找我们的话， 哎， 需要在什么时间呢？ 是的， 需要在还是 明年我们要升级成一个全新的节目，还是我跟佳妮会出现在这里。 嗯， 然后呢同时还会有固定的嘉宾，有我们后面这位美丽的一梦，还有一个现在很胖但是立志要瘦下来的一个男孩子。 对，一个虽然胖但是有着有趣灵魂的男孩。 是的，明年我们在明年我们的潮流梦工厂健身板块将升级为的名字是982变形记，会在每个星期四的16点到17点跟大家见面。 982变形记， 对， 大家记住了吗？非常好记。 对， 非常好记。 我们会找一些素人，然后再跟踪他们一个季度的时间，来看一看大家在这段时间之内有没有什么变化。 对， 然后会有更加专业的教练来提供一些专业的指导，也请大家不要错过我们明年的982变形记，就是今年节目的升级版。 办。嗯，包括现在在这个直播间，如果有北京的朋友想要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可以联系我们啊。 是的， 可以在微博上面搜一下小雨姐的微博，微博是 RBC 小郭小姐。 对，搜一下她的微博可以联系到我们。 是的， 我们这个活动还是很超值的。 是的，哎，那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可能会在微信号当中会有一些推送，然后来预告一下明年的一些活动。 嗯，大家可以关注。 是的，那今年呢，既然是最后一期节目，我跟佳妮，我们都很想给女生送福利。其实我们聊了整整一年的健身，你有没有发现，女生在健身这个事儿上非常容易走弯路？ 这不就是我吗？ 有可能 我还没开始。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现场还是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吧。一位嘉宾就是非常熟悉、经常来节目当中的最懂女生的教练 Tina。 大家好，我是 Tina。 另外一位呢是前不久新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美妆板块的菲菲。 Hello， 大家好，我是菲菲。 菲菲为什么会又来呢？是因为她那天上美妆节目的时候跟我说，小雨啊，其实我有健身习惯，我练了很久了，但是呢，我却看不出任何她的训练痕迹，所以我想这个姑娘肯定是练得有问题。我想说，哎，那不然你来我们健身节目，我们来弄一个女生的专场， 然后先让我们来变形一下， 对，来看一看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对，预热一下。 是的，那今天呢，在现场除了 Tina 是专业的教练，我代表的是有一定的健身基础，然后目前有一些瓶颈，有一些小问题需要解决的这类人群。然后菲菲呢，就代表是练了很久，却目前还摸不着什么边儿的， 没有成效。 对，没有成效的健身爱好者。然后佳妮呢，代表的就是可能觉得自己先天身材太好了，就是高高瘦瘦的那种女生，一直没有健身。但是佳妮一直有一个烦恼，就是她觉得她自己头很大，然后显得身子会比较小，她希望自己的肩膀可以宽一些。 这是我的烦恼之一。 对，烦恼之一。她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可笑的烦恼，她觉得自己腿粗。可是她 不可笑，真的不可笑。 可是她的身高配上她的体重，她的腿真的一点也不粗。不过这些问题在稍后的环节当中呢，我们都会来跟 Tina 一一的倾诉。她今天就是一个倾诉、收集我们就是信息的一个垃圾桶，然后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也欢迎大家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收看的方式很简单，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了。说了这么多，还是先看一看健身方面有哪些全新的资讯吧。 来吧，风向标，欢迎大家回来。今天首先要带给大家的一条健身资讯，是一位小胖妹的故事。她通过她自己的这个努力健身达到了逆袭。哇，她是怎么就是做到了这种就是一下子蜕变的呢？首先是坚持吃健康餐，每天跑步5公里，同时呢，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只要一健身就会满血复活。真的很佩服她。然后在半年之内，她成功瘦身了30斤， 很厉害吧？ 30斤， 可见他基数应该是很大， 基数很大。我们一会儿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通过视频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基数很大。 嗯哼，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健身的初始点还是我人生低谷期，就开始反省自己，看自己身上有什么不足。我照镜子，然后发现我最大的不足就是我现在还是一个很圆滚滚的人，就是我要先从这个外貌上面做出改变。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晚饭是尽量少吃，然后每天5公里。之前有一天就是下暴雨，我没有带伞，就刚拍摄完之后我身上还背着器材，就觉得好像所有的不好的事情都在那天发生了，然后情绪非常不好，整个在家里面也是很崩溃。之后觉得还是出去健身房，然后就拿着鞋去了健身房，然后1-2个小时之后就恢复了，就是像那种满血复活的感觉。8月份的时候有参加一个全国的马甲线比赛，然后发现哦，这个创始人他的非常正能量，然后就去报名了，就不管这个结果怎么样。刚开始我去的时候目标的话就是全国前30就可以，没想到一路走到前10这样子。最重要是他们看到我身上改变，就更相信说自己也可以改变，会有朋友跟着我一起去健身，之前可能是约吃饭，然后现在就可能变成约出去运动了。 健身它是个长久的事情嘛。之前的话你可能觉得美是瘦的，但现在的话就会觉得美是一个有线条的。未来的话想可以走专业化的路线一点点，然后想去考个证，在专业上面有个认可度。 好的，一段励志的视频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刚刚我们在看这个小视频的时候，然后嘉宾区的两位嘉宾已经开始诊断了菲菲的问题，她迫不及待。 嗯，看刚刚 Tina 就是用手好好的诊断了一下菲菲的腹肌是吗？ 啊，一块腹肌。 菲菲，你家有腹肌吗？ 一块还是两块那种？ 有， 至少是有的。 这种是有的。 但是好像每个人都有吧，只不过是明显和不明显的区别。 每个人都有啊，都有腹肌，你也有腹肌。 我有吗？ 有啊， 有点开心哦。 你一定会有，可能就比较薄一些。 嗯， 对。 刚刚我还在说这个嘉宾在视频里面展现出来就是我想要的那个马甲线。 嗯， 然而 你现在左右两边都是你梦想中的马甲线，我们都有啊。 我立志在明年节目的时候争取练出马甲线。 我已经很久没有机会在节目当中秀一下自己的那个视频和照片，在今天稍后我的提问的环节当中我就会秀出我的视频。 太开心了， 好吧，给我重重一击。刚才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小姐姐。 嗯， 她瘦下来之后她还参加了马甲线比赛，然后还得了全国十强。 哇，好厉害， 非常厉害。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这条消息依然是很励志。 嗯， 因为检查出患有重度脂肪肝， 哇， 210斤的一个小妹妹下定决心要减肥，不是小姐姐了。她哺乳期结束之后呢开始健身，71天减重了40.5斤， 相当于是2个多月。 对，2个多月，腰部的游泳圈几乎全部消失。她表示呢，控制饮食和健身是自己减肥的方法，接下来的目标是在未来半年内瘦到130斤。哎，我想先问一下 Tina， 71天瘦40.5斤，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呀？2个半月的时间。 嗯，我觉得她应该是挺多的。 就是这样的话会对身体有一些不好的点吗？ 我觉得他主要注意营养和休息应该问题不大吧， 因为本身基数比较大是不是？ 对，我觉得应该是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210，我现在是169，我是7月22号去医院做了个检查，那会儿就检查出重度脂肪肝，就整个肝已经看不见了，要不说就容易高血糖高血压。当时也是因为成成气儿的，去医院做了检查，胸口闷得特别厉害，主要做健身，控制饮食。之前就是什么都吃，特别爱吃肉，没减肥不知道，减肥的时候就哭过很多次，难的坚持不了，累也累。目标是130半年，现在开始。 刚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跟佳妮默默的说，这个女生其实是在还债。 对，因为之前没有运动，然后导致自己健康欠了很多债务。 你在跟自己讲吗？ 啊，也许这就是我的故事，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每次看到佳妮我就会想到我以前的自己，因为她常常生病，就是会有一些小毛病，什么感冒呀发烧呀，经常会有一些不舒服，以前我就是这样的。 嗯， 然后刚刚我还跟她讲说，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我有一次重感冒，感冒的很厉害，鼻音非常重，然后我就睡了一觉就好了。 这是在讽刺我？ 没有，我觉得就是 刺激我。 不是，就是会跟 我 那个锻炼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我每一次就是生病了之后我也会特别后悔。 所以你不是弱，你只是缺练。 哎，我每一次在这个节目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压力山大，被拷好多次不说吧， 哎，重点 还有 你每 四面八方的压力。 佳妮每次找资讯他都会找一些很励志的一些大爷大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条消息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70岁的老人，你自己来讲一下吧。 嗯，这是来自郑州的一位董大爷。 嗯， 董大爷今年70岁了。 嗯， 他这13年来坚持每天健身3到5个小时。 哦，天哪， 坚持运动风雨无阻。董大爷说他自己就是自从健身之后就没有感冒过。 嗯， 跟小雨姐的经历是一样的。 嗯， 而且也没有进过医院，抱着90斤的东西上3楼都没有问题。70岁的大爷， 那还可以抱着 Tina 去爬楼， 还可以哦。 70岁的大爷， 我们来看一下， 一起来看一下。 当兵，向来不感冒。哎，现在我抱住90多斤东西上楼，上三楼没问题，没进过医院。从我锻炼到现在，根本就没进过医院。我练身时候，大家都光远跟着我学嘛，让我教他，自己锻炼了也帮助了别人。 70岁的大爷坚持健身13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刚刚我跟 Tina 我们也在讨论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每天健身3到5个小时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嗯，对，我觉得每天健身3到5个小时不应该是正常人的那个时间，因为其实3到5个小时不是很科学。 嗯， 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如果做那个抗阻力训练的话，我觉得1个小时吧，一般情况下我们身体就会因为肌肉里面没有没有糖原储备，然后呢就会就是。 我以为你要说没有鸡汤，又来一碗鸡汤吗？ 对，鸡汤里面没有就没有肌肉里面没有糖原储备。 我很爱喝鸡汤。 对，然后代谢呢会下降，然后这个时候它就会分解我们肌肉。 嗯。 对 ，OK， 其实是不太健康。 对，因为真正有效的训练在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的很好，是非我们每一组的训练都很密集，非常忙的这1个小时。 我觉得这可能是把大爷爬楼梯的时间也算进去了， 是的， 可能大爷家住21层，或者更高。 哎，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这个消息是关于健身当中应该怎么补水，你真的会吗？我想先来问一下菲菲。菲菲，你在健身的时候一般就是上那种团体课对吗？ 嗯， 那上课的时候你会在什么时候喝水？会喝多少水？就是一节课的时间。 我其实锻炼的时候一般不怎么喝水，因为我会觉得就有一些剧烈运动，你喝完水以后，比如说蹦蹦跳的时候反而会肚子疼。 嗯， 然后但是我会在极度渴的时候，可能出汗比较多的情况下，然后稍微补充一点点，就是润润嘴的那种感觉。 你不会大口喝水？ 对，因为我会觉得我也有过，就是那种喝完水以后就肚子疼，然后反而效果不好。我觉得 喝完水为什么会肚子疼？ 就是你大幅度运动嘛，然后一蹦一跳，然后呢就好像是下腹部这块就会疼。 哦，所以接下来呢，我来跟大家讲几个关于运动当中补水的一些小 tips。首先在运动的时候应该喝水应该频繁且多次，运动中出汗很多，需要饮用的水量自然会很大。不过呢，运动后身体还处在一个兴奋期，心跳速度也没有马上恢复平缓，所以呢不能一次性喝很多的水。正确的饮水方法是尽量保持饮水速度平缓，在间歇式的分次饮用，这样才可以让心脏充分的有序的吸收水分。一次饮水量一般不应该超过200毫升，两次饮水至少间隔15分钟这样。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不要等到口渴了之后再喝水。现在我已经有点口渴，是不是该出去喝口水？ 拜拜喽。 其实当我们的大脑觉得自己渴的时候，就证明了你的身体已经缺水了，已经干旱好久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不要等到这个时候再去喝水。同时呢，补充足量的水也并不等于喝大量的水，因为身体它是无法储存特别多的水分，一次性的大量饮水会加重肠胃的负担，使胃液稀释，既降低了胃酸的杀菌作用，又会妨碍对食物的消化，所以喝水也不要喝太多。 是的，还有就是呢，运动后不宜喝冰水，这点也是跟我自己在讲。哎， 嗯， 我就 喜欢喝冰水吗？ 我很爱喝冰水，我就会在健身房一直喝冰水，无论冬天夏天我都喝的是凉水。 天哪，跟一梦如出一辙。 真的吗？ 对，他是一个在冬天也要吃冰的人。 对，因为运动后内脏器官处于一个高温状态，尤其在夏天高温程度比平时更严重。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盲目的追求凉快而喝很多冰镇呀冰冻的饮品和食物，会给肠胃造成很大的刺激，可能会引起腹泻或者是脱水。此外呢，剧烈运动的时候咽喉毛细血管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如果突然受到一个很冰凉东西的刺激，容易引起喉部的发炎，还会咳嗽之类的，所以不太好。 对嗓子也不太好。其次呢，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忽视运动前和运动中的喝水。有很多人他们会选择在运动中不喝水，其实这个是不科学的。我们经常习惯在运动之后补水， 而忽视了在运动前和运动中补水。一般在运动前大概30到120分钟补充水分，300毫升，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减缓体温升高，提高体内的这种水分的储备，减轻运动时的缺水程度。同时呢，也能够预防运动当中出现脱水的状况，特别是在很热的天气里面，还需要额外的进行一些补水。 是的。这个是关于在运动当中补水的一些小 tips， 希望大家可以记住。 那我觉得我觉得我可以给大家稍微补充一下，然后解释一下。是这样，因为我刚才想到一些问题啊，其实就我们运动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建议就是运动者他少量多次的饮水。就像你刚才说你不觉得渴，我也遇见一些人，他觉得啊我不渴，教练我现在不需要喝，我喝完可能会，但是我觉得每一次就抿着喝吧，就少量的。还有就是在运动前 抿着喝的意思是喝一口吗？ 对，可以喝一口，或只是让你的就是口腔感到湿润。对，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无氧运动中，我们水分流失是极大的，因为肌肉一直在做工，而且我们人体主要水分90%是储存在肌肉里的，所以我一直在做工，其实你会发生脱水现象，只是不是说我们一般的脱水，只有我们真正晕啊、头晕啊、恶心啊这种才是真正的脱水，其实正常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就到了一个脱水的状态。就比如 口渴的时候， 对，如果我说一个，就是你可以检查一下自己，如果你经常连续好几天，或者你有一次你小便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尿液特别赤黄，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已经处于缺水状态了。 那可能身体常常处于缺水状态。 对，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们就是等到了渴才喝。 对，所以一定要注意这点，不要等到 渴再喝水。 对， 还有一种一点想问的，就是 Tina 教练，有的时候在练下半身的时候会非常疲惫，然后这个时候呢，会偶尔有一些想吐的感觉，这个时候是身体缺水吗？ 这个时候其实有可能是电解质紊乱或者低血糖的现象。这个时候就可以补充一些，比如像什么电解质饮料。这样它就会让你的电解质就相对稳定一点。而且你缺糖的时候你也会这样。所以你可以补充一些以果糖为主的一些饮料。当然不是碳酸饮料，绝对不是碳酸饮料。 我今天下午在练腿的时候，然后我那个教练就让我边练边吃。 边练边吃， 对，因为我的强度很大，他就会让我边练边吃一根蛋白棒补充一下。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增肌吗？毕竟太瘦了， 新陈代谢很快，需要采取这样的方式。 谢谢 Tina 的补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消息。 这个可爱的小消息是喵星人和健身房的完美结合。我们先看一下视频吧。 捡的流浪猫，他就是每天都这么跟大家玩，他就是比较喜欢跟人互动的那种猫。对，就是你要是伸手他就会凑过来，就可能会用头，也可能会用手，比较喜欢人的那种猫，就碰巧就抓拍到了。其实然后我们训练的时候他就爱站在大家中间，他就是会员拉伸的时候他会去，他也会就是撑一撑啊，然后钻到人的那个身体的红线里。 我希望就是如果在健身房里面有这么一个可爱的东西，我想我也会经常往里走的，但可能摸完猫就走了。 肯定 不要这种眼神看我， 一直跟猫玩，然后就说拜拜喽，姐姐下次再来练，再见吧。 然后在猫拉伸的时候跟他一起。 希望你可以，佳妮，我真的希望咱们今天都最后一期节目了，你到底能不能开始健身？ 我立下一个 flag， 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一定要让大家见到我的马甲线，好吗？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来进入今天的正题，就是女生健身的时候遇到的不同的问题。我们现场会有最懂女生的教练 Tina 来给大家解决，也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向我们扔过来。一会儿见喽， 一会儿见。 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

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17:3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是星期二，是我跟佳妮来为大家带来的健身环节。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最懂女生的教练 Tina。 Hello， 大家好，我是 Tina。 还有一位是，很厉害的美妆达人，但是呢，一直健身却没有什么成效，对自己还有一些不满足，想今天通过我们节目来帮他解答一些疑问的菲菲。 Hello， 我是菲菲。 嗯， 欢迎。 今天呢，我们在潮流梦工厂的健身板块是女生专场，我们会来跟大家解答一些不同女生类型，我呀、佳妮呀、还有菲菲，我们不同的困扰和难题。那 Tina 会在现场来给我们做一些有可能是动作的演示，还有问题的解答。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给我们扔一些问题进来。收看的方式很简单， 可以在一直播或者是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呢，通过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再找到潮流梦工厂，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 是的，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提出来，正好我们 Tina 在，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现场解答。 哎， 平时找我们 Tina 都是要收费的， 对，很贵， 现在是一个免费的机会，大家珍惜一下。 那首先呢，我们就来先让嘉宾先来吧。让菲菲先来，菲菲你先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健身的一个大概情况给大家。 终于轮到这个环节了是吧？等了很久了。没有，就是其实我之前练了还挺久的。然后 多久？ 一年多两年。但是我是也是就是在团体课的那样子去练嘛。然后而且我比较注重的是可能是减重这件事情。对于塑形我意识没有那么强，然后呢，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可能胖的地方会有不一样嘛。像有的人会胖腿，然后有的人会胖上身或怎么样的。我就是完全一个胖上身的人。而且我觉得上身很难减，就像下身胖的人会觉得下身很难减。 你上身是有多胖？这样并看不出来耶。你有没有什么照片给大家展示一下？ 黑历史的感觉。 为什么总是要挖坑？ 就是像整容的感觉。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你说的练了一年多两年，就是一开始练的时候跟现在体重有什么区别？ 因为我会持续的每天快走，因为我不敢跑步。跑步的话我会觉得有点伤膝盖嘛。对，然后再加上一些锻炼，我可能是从95，然后现在大概在90左右，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你觉得你自己95斤和90斤看起来区别大吗？ 小了一圈。 小了一圈。所以你现在的状态是自己满意的吗？ 不满意。然后因为我觉得我的就是上身还是维度比较宽，然后比较我属于圆背型嘛，然后我觉得其实上身真的是太难减了， 跟一梦类似。而且我觉得菲菲你的脸很小，是那种巴掌脸。 菲菲是你知道吗，我之前在美妆节目当中我就说我非常喜欢菲菲的脸。 对， 她很耐看，我就会不停一直看她，就长得很讨喜的一个 姑娘，特别像那种就是韩星的。 特别可爱， 很耐看，有清纯型的。 所以现在菲菲在现在你的自己的身材上面，你最困扰的点是什么？ 就是上身胖，而且并且减不下去，并且我锻炼了这么久，我觉得就是一直没有成效。 你现在的频次是多少？ 每周大概3到4次。 每周3到4次，然后都是跳那种操？ 不仅仅就是这些，就是有一些这样的跳操，或者是有一些我会去做杠铃。但是杠铃有一个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不会用腰的劲儿，然后我腰伤过。然后上了就是有一段时间练得特别频繁，然后腰就伤了，那一段时间就废了。 哎，Tina， 你是不是有带那种杠铃的课程？ 对，我很早以前2010年我做那个body pump， 就是专门的杠铃操课程。 哇， 对，但是 因为我看你那个朋友圈里面，你有的时候会发那种杠铃的那种，感觉是不是那种课程？ 对，我以前带过一年吧，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我比较喜欢和擅长这一类嘛。 嗯哼， 对 ，OK。所以，菲菲，你在上完你刚刚说的那个课之后，还会再自己去快走？ 不会了，就是我一天只保证一次的锻炼就可以了。 嗯哼， 就对。 那你感觉这种瓶颈有多久了？就是一直练，身体也没有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好像就是我的体重到达90斤以后就再也不动了。 嗯， 然后就好像也没有任何的变化了，就让我很困扰。 嗯， 而且我在饮食上非常健康，几乎就是少吃，或者是就是 以前的我呀， 就是你们能想象到的那些减肥餐，全部我都用在自己身上了。 OK，、嗯、 就没有任何的用处。 你现在吃碳水化合物吗？我想 不吃， 不吃。 嗯， 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体重就在这儿不动了，就是因为你不吃碳水化合物。如果你想突破，当然主要还是 Tina 来给你解决。我多嘴一句，如果你想突破，你一定要吃饭。 我特别想说，就是很多人都跟我说你要吃饭。然后这样才能促进新陈代谢。 你一定要吃饭，但是你是不是不敢吃？ 对， 你怕吃饭胖，对不对？ 一吃就胖，不是怕胖，是一吃真的会胖。 那我先来给你讲一个我的问题，因为 Tina 一认识我已经挺长时间了、嗯、Tina 知道我之前走过的弯路，就是我是一直健身非常非常努力刻苦的人。然后呢，我又是那种，我以前体脂高的时候我也是很瘦，我虽然110多斤，但是我个子很高，所以我一直都是很瘦的那种女生。然后呢 Tina 也知道我当时练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并没有什么进步，就是因为我不吃饭。我健康到我敢保证只比你现在更健康，或者是跟你一样，就我真的是非常健康的那种，每天可以说几乎就是什么都不吃，然后就吃一些蛋白质，然后蔬菜，无论去哪儿吃任何菜我都一定要涮水吃，不然的话我就是绝食。 我就是这样的状态。 你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导致于我那个时候，我1.79米的身高，在那个时候我体重最低的时候达到了51公斤。你想想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概念，就是一个杆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后来我又开始练，后来我就遇到了我现在的教练韩斌嘛。然后韩斌就一直在跟我说，他说你一定要吃饭，从开始不喝脱脂奶开始，然后每一顿饭都要吃很多米饭。但是我自己心里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挣扎， 因为我觉得这样不行，会胖。 嗯， 但是我现在的我就是这样做的。然后你知道吗，因为我每天吃饭，然后呢代谢很高，我练的强度又很大，所以只要我稍微少吃一点，我的体重就会蹭蹭往下掉。如果我多吃的话我才能够维持住。我可以半夜吃薯条哦，也可以半夜吃汉堡、嗯、就是所有不健康的一切你都能想得到，我都可以吃，但是我的马甲线非常清楚，这就是健身带来代谢高的好处，这是真的。 可是你第一就是刚开始吃饭的时候，就是那个体重你就是眼瞅着它噔噔噔噔噔噔往上涨， 所以这个只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经历啦。所以到底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让你一直停滞不前，然后以及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你进步，我们还是交给 Tina。 那个，其实刚才大家在说话的时候，我脑子一直在跟着大家走。然后呢，其实我想说很多很多，因为因素太多了。现在就是大家反映的问题，几乎都是一样的。 嗯， 包括我要怎么练那么久，然后没有成效，包括我上肢粗或者下肢粗，我哪不满意。但是我现在得可能需要打击一下你，然后呢，给大家梳理一下信息。 嗯， 是这样的，就是肯定是哪里出错了， 一定是出错了， 对，一定是出错了，不是营养出错了。就是你的训练方法出错了。 嗯， 首先从训练方法上说，训练的话，我们肯定要是除了我们正常的强度，除了我们正常的方式之外，适应的强度、适应的方式和你用对方法之外，其实很多人也会在运动中遇到瓶颈。就像小郭小姐， 嗯， 她练了那么长时间，她也会遇到就是像你这个时候的这个问题，就说、为什么没有变化这个地方。但是只要你做就好了，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你还是要变换不同的方式方法 来刺激它、 对，来刺激它、就是交叉和多样性的训练会让你身体的身体不会很快适应这个运动模式。然后它是越不适应它就会越发生变化，为了适应它、所以就是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你可以换越来越 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刺激你的肌肉和你的身体，就像、 菲菲，你可以讲一下你现在具体的就是训练的一些方式吗？ 我会做那个 body pump， 然后呢，但是 body pump 它就是没有力，需要力量嘛，然后我上肢力量又很弱，前一段时间我练的比较频繁。 Tina， 我不知道 body pump 是什么。 Body Pump 我只知道 CrossFit 莱美课里面、对 Body Pump 是莱美体系里的 一个课程、然后它主要是以杠铃为主做那种健身操、从每一个部位开始然后、但是是全身性的 哦， 反正我觉得 body pump 那是不是它这个课程的性质就没有办法就可能不适合菲菲这种人群 我现在就是我有练过瑜伽然后就是腰不大好 瑜伽我们在节目里已经跟大家说过很多次瑜伽是和减肥没有关系 然后就是想塑形嘛、也没有达到目标然后有就直接就去跳那种舞跳各种舞、不行然后就只是出汗然后就去做 body pump body pump 的时候确实手臂上有一些那个变化就是我觉得它小了一圈小了一个维度但是就是力量就是追求这种力量了然后呢腰又使不上劲儿了就是一下就腰肌劳就是腰就受伤了就停了一段时间又举不起来了 那其实菲菲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她的这个腰肌的问题她可能有很多运动不适合她 我觉得好像是我有些就是运动错误 发力的问题吗 不是就你先要解决的是你的所有肌肉力量的问题就是你腰部受损和腰肌劳损这些问题其实都就是因为你的核心就是核心的就是力量不够 太弱了 对因为 body pump 我比较了解这个课它会有很多比如那个像弯举啊什么推举啊 很有激情的动作 对它非得它肯定是需要你用很多腰部和腹部稳定的力量但是很多人我举例子啊很多人可能刚开始健身他来做这些然后而且像这种课程他应该也不会有教练给你专门的指导说你适合哪个重量这个动作你应该把哪个地方作为稳定 那他重量都是自己选择的嘛、 对这个时候你尤其是在一块的过程当中本来核心像我们女孩很多都是肋骨外翻就往前是这样是习惯动作所以在做动作的时候稍不注意的话这个时候后侧的肌肉肯定是受力的对他而且他也没有得到保护所以腰肌就会劳损会出问题会疼会酸所以要加强腹部肌肉 我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自己特别奇怪就是我练俯卧撑或者是核心这块的时候吧其实还有点成效我就是胳膊上肢这块就永远没有成效我觉得自己特别的痛苦 然后想到了一梦他其实也是不是体质问题 因为什么总要cue到人家 我 人家都没有攻击你 没有我只是想帮他解决问题我在这里提出来可以给他做个笔记吗 对是这样然后我说一个那个就是这样只有没有运动不可以改善的体型当然有先天的那个遗传也有其中特别明显的一种就是四肢肥大如果你父母对四肢肥大就是你有没有见过那个人身体很小然后但是他 胳膊很 粗 壮 和腿 很粗 那这种是先天性遗传的绝对没有比较没有治的一个例子一个特例但除此之外就是运动是所有体型都可以通过运动来改善只是你方法的问题性别是不可以通过运动来改善的年龄和骨骼年龄这些是不可以的其他都可以 骨骼年龄如果要是一直健身的话比如从20岁开始健身到40岁骨骼年龄也可以保持一个相对年轻的状态吗还是它控制不住的会衰老 骨骼年龄其实是用来就是测算那个 真实年龄吗 对其实是测算运动员的他的职业生涯还有多长时间、一般情况下测骨龄就是为了测这个运动员适不适合在做多少年 该不该退役、 那跟咱们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实质性的关系 对 所以Tina 你要不要就是现场检测一下捏一下菲菲身上你想了解的地方然后可以帮他做一个小的诊断 我刚才其实有捏了就是对然后 捏过了 捏完了之后感觉手感怎么样 肉乎乎的 是这菲菲练了多久我想问一下刚才你好像提到了 两年 我没有太 一年半两年时间 都是在持续这一种方式吧还是说之前瑜伽也算上了 瑜伽跑步快走然后这些通通都算上 就是还是没有对症下药其实就是因为我刚才我跟菲菲我们俩就私下就在讨论嘛他说你拎一下我觉得我的皮脂还挺薄的其实但是我觉得我拎 了之后跟他讲的好像不太一样 对 没有 他可能对皮脂薄这个有误解 对当然不是很多啦但是就是一个正常的女孩就是我不太觉得就是你有过 训练 这么长时间的运动经历对如果你用这个方法 嗯，当然我觉得如果你不做 body pump 不做这个，可能你现在状态还不如现在。 对， 但是我觉得你还有更好的方式。女孩，对，肯定是。然后女孩子呢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啊，我刚才猜想了一下，你的下肢其实正常情况我们都是下肢肥胖，就是指、 就是、 女性的话，对，脂肪的主要堆积群都在我们的腰腹部以下和大腿，就是膝盖往上的位置，因为这个是我们女性的生理结构的、就是决定的， 是的， 因为我们重要器官在这儿嘛，脂肪负责保暖。但是你说你腿细，然后我觉得啊，你的腿可能脂肪含量不是很多，不，脂肪含量其实也很多，只是它看起来细是因为没有肌肉， 是吗？ 对，所以你我问你几个问题，你是不是长期久坐很少站立，除了运动之外的时间？ 是， 对，然后出门坐车，要不坐车，要不打车，要不开车。 对，沉重，就是自己误区了很多年，其实下身也很胖。 就是有很多女生之前也不，无论是跟我还是跟我的教练都反映过一个问题，说教练，我瘦不下来腿，因为我是肌肉腿。然后我每次遇到这种女生，我就会跟他们说，你们来捏一下我的腿，我是教练认可的真正的肌肉腿。听到我是算是肌肉腿吧、 对，就是算脂肪很薄、但是硬度很高的、 对，所以怎么来测算，就是如果正常不太了解的女生怎么样通过就是我们的节目就来测评一下自己现在到底是肌肉腿还是脂肪腿。 通常是这样，好多人觉得自己腿粗、就认为自己是肌肉腿，但实际上呢腿粗也不一定，它当然它肌肉可能比一般同它跟它比的其他女孩可能要强壮一点，但是可能有厚厚的脂肪盖在上面，因为肌肉是在里层嘛。 那怎么样来能让他们判定自己是有厚厚的脂肪？ 哦，那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仪器嘛，就像我们那个体测仪嘛，体测仪主要就是帮助我们区分我们的肌肉比例和我们的脂肪比例的，但如果不通过仪器的话，其实也有一个方法，我之前其实说过，但是大家还是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对。其实这个是一特别好，就是评估自己的皮，就是皮脂厚度的一个方法。就你每天养成习惯，可以拉一拉自己。比如你 大家都一起拉一拉啊，反正现在可能也在堵车，你们一起拉一拉。 对，现在我们，但是我们不要捏我的大腿外侧，因为通常我们大腿外侧皮脂相对薄一点。我们可以把手，如果你，但是你腿一定是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就是完全不是发力和蹬地。你可以把它翘起来，或者搭在桌子上都可以。然后你的手。两个手掐住你的大腿内侧，把它拎出来。 天哪，我这拎出来一大把。 对，这个就是脂肪腿。 脂肪腿，我 拎不出来哦。五花腿。 我感觉我是典型的脂肪腿。 我的天哪， 我能捏出来这么多肉， 我误会了这么多年。 对， 我根本就腿也很粗吗？ 对，这个你能拎。 不是，菲菲，脂肪腿上脂肪多，肌肉少，跟你的那个它只是一个比例问题。你的腿看上去确实是很细的，这也是我们经常会说的瘦胖子。你可能就是瘦胖子。 但我上身真的很胖，我今天 你的肚子是什么状态？ 就是好几指。 真的吗？ 真的是有两指，最起码我觉得。 我跟他 两块腹肌不开玩笑。 你是没有？ 不，我是腿，我的腿上肉真的很多，你可以捏一下。你可以捏一下， 你能站起来让我审视一下你的腿吗？ 对，放松， 因为我没有好好审视过佳妮的腿。 你用另外一侧腿站立，对， 使劲，使劲。 我觉得还可以，你可以，要不要你让 Tina 去帮你测试一下？ 我 觉得佳妮还是可以的， 你让 Tina 去测试一下。 你是想测你腿到底是硬度，还是想看 脂肪？ 哦，那就是拎大腿内侧了。 来看， 让教练来帮你拎一下。 来我这里吧。 也提示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 是不是我拎出来了？ 拎出来了。 拎出来了，这个画面就不要公众在大家面前了。 拎出来一部分稍微有一点厚的脂肪。对，可能他刚才站的时候他肌肉有发力，你觉得硬邦邦 OK， 但是其实我们测算脂肪就是来让他放松捏出来。 Tina 你自己应该是拎不出来吧？ 没有啊，我是拎出来，但是比正常要薄一些吧。那你可以拎一下。 我觉得我拎不太出来。 Tina 你要不要来拎一下我？毕竟我也误会了我自己， 拎起的是大腿， 有可能会后悔。 哦， 对， 这个很薄。 我现在就是 要补充一个哈，对，肯定会有很多女孩说，哎，我拎不出来呀，我真的拎不出来，我没有脂肪， 肯定是有脂肪 的， 对， 就是我告诉你，往往拎不出来的这种是巨 厚的肌肉腿吗？那我还有救， 这种是巨厚，所以我还 有 必要乱说话。对，你看，我们举个例子，大家知道了。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大腿，女性是大腿后侧和外侧这个地方，臀部和大腿外侧接壤的这个位置，就是臀裂线那个位置。你现在尝试拎一下这个，因为我们所有女性这个地方是最肥的。 我的天， 肯定有， 这个肯定是 有。但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拎不出来这个位置， 因为实在是太厚了。 我现在也刚刚能拎出来一部分，以前也就是早期，就是还没有训练那么精的时候，真的是拎不出来。我也自豪的跟别人说，哎，你看我居然拎不出来啊！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嘛。 但你现在体质很低啊。 我现在可以拎出来呀，但是我也有过曾经拎不出来，而且我现在拎也有点费劲，因为它还没有分离出来，对 ，OK， 这一大把的。 刚刚我们用了第二时段的一些时间来。也算是给菲菲泼了点冷水，我本来有点我本来有点于心不忍，觉得怪可怜的，毕竟练了两年，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毕竟通过今天这些节目，他可以用一些很科学的方法来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走上正轨。 对，等你今天真的意识到了之后，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你就可以走上正轨。所以 Tina， 你接下来还要帮助他，因为我们刚刚只是说出他的问题，像菲菲现在这种身体的情况，应该做哪些的训练，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动作你可以教他一下，就针对于他目前的问题，你先可以先大体说一下。 对，我首先先总结一下他的情况。通过我刚才大家聊嘛，我觉得菲菲呢，现在他的情况其实是需要增长肌肉，是最主要的。 哎，那你就是通过你的摸菲菲的身上的脂肪，你感觉他的体质大概有，你这个能摸出来吗？ 我差不多能摸出来，我推算一下肚子是 在哪里？可以。 我推算一下哈，我推算一下应该在23%以上。对，23当然是一个标准，但是它肯定在23以上。25就是我说了是正常女孩的一个标准。就没有运动，差不多正常的那种。当然不算胖了。 菲菲，你应该知道你知道这个25什么意思吗？ 这个我知道。 就是你，比如说你是90斤，你体脂是25，就是你身上90斤乘以25%是你的脂肪，是这个意思。 这比我之前想象的要多一点。 对， okay。 然后呢，我就说，菲菲其实她做 body pump， 她觉得她可能是，就是也在是增长肌肉，但是像这种以她的身体情况来说 ，body pump 对于她来说是太低了，就是对效果太低了，没有达到最高的效能，而且 body pump 其实还是主要以减脂为主，你现在需要特别针对局部去进行增肌训练，甚至有的时候需要增加重量。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方法。 我替菲菲提一个问题，猜想一下，我在猜想菲菲会不会怕做力量训练会有，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宽，因为她不是想让自己小一号吗？ 对，所以这个就是很多很多女孩子的疑虑，说啊，那个教练，我不想练成那种牛蛙什么的，然后 成不了牛蛙。 对，然后说 很多牛蛙都是打药打出来的。 对，所以我现在要首先要给大家就是普及，就怎么说科普一下，是这样，我们如果要想生长肌肉的话，我们体内需要大量的睾酮激素，也就是雄性激素。当然我们女性身体里面会有一部分，有一点点，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以雌激素为主。男性呢，他的�睾酮激素一般情况下是在我们的10倍到20倍，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他练得很猛，他 所以男生你们会发现他稍微一练就感觉自己还挺厉害的。对， 所以女孩子你想长那么大的肌肉真的是不太可能， 非常难。你们看到的那些很厉害的那种金刚芭比，他们都是练了很多很多年。 对，而且 或者有一些不排除有一些用药的因素。 对，用了一些 就是特别夸张的那种。对， 哎，这样的话给我泼了一盆冷水，我想靠这个来让我的肩膀宽。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一会儿 我会给大家放一个我自己的视频。我昨天又给 Tina 发，就是去年的同时期我还在怀孕，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做那个高位下拉一个练背的动作，那个时候我的背部肌肉就是非常薄薄的一点点，然后肩也是完全平的。然后今年

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向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大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18:02，这里依然是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欢迎大家。 今天我们节目太欢乐了， 嗯， 因为我们在探讨很多女生的问题。 对， 我们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个是最懂你的教练，最懂女生的教练 Tina。 大家好，我是 Tina， 在这儿。 另外一位呢是刚刚。就是对自己认知可能有一些错误，然后受到重创的菲菲。 Hello， 我是菲菲，我的 slogan 已经换了。 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在上一个时段当中呢，我们来给菲菲诊断了一下她个人目前的一些问题，然后以及根据她说的她自己训练的一些情况来给她进行了一些分析。 对，那制定了一套专属方案。 是的，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可以针对她想解决的一些小问题来教她几个动作。 开始实战了。 对，那不然我们请 Tina 跟菲菲到表演区去吧。 好的。 那个话筒架上面有一个蓝色的话筒，你们可以拿下来用。 空吗？就直接。 嗯。 啊，我觉得要解决他的问题，首先你现在还有这个腰椎痛的情况吗？ 现在没有。 但是以前经常会，对吧？ 对，因为我腰其实有一点。 你们注意谁讲话的时候要对着话筒。 哦，是这样，其实就是很多人腰肌劳损其实都是因为腹部的问题。 核心力量不强。 对，是因为对侧嘛，因为如果你这一侧打开过大的话，这一侧就会受到很多压力。当然有的不是锻炼造成的，有的可能是长期坐姿啊或站姿。然后我们女孩子现在大多数很多人这个肋骨是外翻的，所以现在才有很多女孩带那个腹带。 肋骨为什么会外翻？ 我觉得是一个站立的姿势吧，而且本身女孩子核心的肌肉力量比较差，所以她就会往前突过去，而且很多人觉得如果这样的话会很 挺拔， 很 S， 对 对，那种感觉。 对，以前还有人说啊，你看她的曲线特别好，其实她是严重的这个肋骨外翻。嗯，对，我觉得那首先我来给你先把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来解决，那就是你躺下来，然后我们来做几个有关腹部的运动。 好羡慕菲菲，一会儿可以轮到我吗？ Sorry， 你可以告诉我你腰部疼痛最主要的位置是哪个位置？你能摸一下我吗？ 腰部疼痛， 我上一次是在这儿啊，腰肌劳损是吧 ？OK， 好，那我们现在就做腹部的运动吧。 嗯 嗯，来，然后你现在可以躺下来，躺下来我就教一个大家比较好控制的方式哈。 嗯， 这样我们把腿抬起来，然后膝盖微屈，让你的大腿和小腿跟地面成90度。好，然后现在你就可以两个手冲天花板，对，然后你每一次起来用你的手去尽量摸你脚踝骨外侧，就是外侧的脚踝骨，对，然后打开，对， 就是练核心， 对，就是练核心。为什么，然后我现在讲解一下哈，为什么我会带他做这个动作，因为很多腰肌劳损的人如果你不要让他把腿抬起来的话，他伸直或者落下的时候他腰可能会空起来。 哦， 但当我们把腿抬起来的时候，我的腰椎是会完全贴合了，对，这就很安全。但你腿肯定是不能往下掉，如果你往下用力的话，脚跟往下落的话，还是，所以你脚可以这样，上斜都 OK，只要保证你的腰部能特别自在的完全贴在地上，对，然后现在当然膝盖不要太小角度，然后现在去做，就能保证你的腰部是完全特别安全的。对，他就会觉得累。而且 你是做这两个已经非常累了吗？你可以试着做一组吗？你可以做15个吗？ 为什么每次都这样设坎？ 没有，就想让他感受一下，多感受一下这个动作的发力，并不是说故意要难为他了。 对，然后做的时候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腹部是往里收紧的，而不是往上凸的。如果你往上凸的话，你的腰椎还是没有完全受到保护。你现在可以把腹部往下吸吗？对，吸，就像你，大家可以想象，就自己穿一个晚礼服或特别紧的衬衫，然后你会收一下腹，这个就是收腹。 嗯， 吸住了。那现在我们一口气坚持做15个哈， 坚持做15个哟， 来走 吧。 起来的时候向前吐气，来走。 对，做完一组你才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感觉，加油吧，菲菲。 很好呀， 你也是做过， 非常好呀， 一年锻炼的人。 对啊，注意你的下颚， 锻炼的尊严。 五，对，很好。 五， 打开一点点。 有些人你知道吗？他就算是 要吐气，别憋气。 像刚刚我们分析，可能他训练方式不太适合现在， 腰可不能松啊。 但他一直坚持训练的话，他其实是会对他的耐力啊什么都会有很好的一个发展。 嗯，其实还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 嗯， 对，起来吐。三，对，起来吐。 哇， 四，脸红了哦。 好了，做完了。 累不累？ 菲菲，来采访一下，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第一次感觉到练到位了， 可以对着我们的镜头， 哦，就是第一次觉得练到位了，练了一年，然后终于到位了。 真的吗？所以你之前的训练当中是没有这样类似的动作，对吗？ 会有一点腹部的酸痛，但是没有这一次这么强烈。 嗯哼， 嗯。 没有这种指哪打哪的感觉。 Tina， 我建议你可以让它酸疼的更猛烈一些。 那你觉得我们是还要学一个腹部的动作，还是你想学一个什么部位的？ 上肢的动作。 上肢哪三头？胸、背、三头是吧？ 就是。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是就是、 话筒。 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是圆背，就是背很厚，然后我也觉得背的肉很难减，就没有适合练背的后背肌肉的那种。 适合练背，我现在可以教大家一个就是比较实用的练肩袖肌群，等于你肩后面的这个位置。刚才菲菲其实在说的时候，她的手就一直在摸这个位置。 对， 说我 如果想练背的话，她如果觉得背圆的话，那个单臂划船是不是比较适合？ 当然，这是专门练背部的。而且我们还可以双臂划船、单臂划船，对，可以练到我们的背部。 是的， 但是我现在教的呢，其实是解决他根本他最想解决的那个问题。其实我能感受到他说的时候，他摸的是三头，然后他说圆背，然后其实最主要的问题 问题就发生在这个位置， 肩后束吗？ 对，因为这个位置是对肩后束和我们肩袖肌群这个位置是我们通常所有人最薄弱的地方。 OK， 对， 我觉得就是这个位置， 对吗？菲菲 是、是的， 而且我们这儿对也没有单臂划船的东西。 不愧是最懂女生的教练，感觉每次一说就是说到说的很到位。 对 对，因为我就用我自己的角度去想这些问题。来，那你帮我拿一下话哦，啊，你帮我拿一下话筒啊。哦，算了，我来拿，这样我可以说。好，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没有什么设备，但是这样我们也可以做，而且大家都能感受到特别特别的 强烈的。 对，先看一下侧面的姿势。哎，我怎么着大家可以看清楚？ 这样很清楚啊。 对，侧面的姿势，首先我的膝盖是弯曲的，而且它是平行的， 嗯， 要跟我的髋关节是一样宽， 嗯， 然后我身体下来的时候，我的背不是弓起来的， 挺的。 其实呢，我是挺胸收腹，我也没有刻意的塌我的腰，我只不过是收腹。挺胸的姿势之后，膝盖微曲是保护放松，然后呢把髋关节向后推下来，把身体角度向下看，但是没有弓背和用力挺都没有，就是正常，但是要一直把你的腹部向里收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两个手可以抬起来90度，然后呢你的肘跟你的 肩是一条平面的， 然后把你的大拇指向天，对，身体呢尽量趴低，如果可以90度最好，放松收腹。他要，你看菲菲这背就是一个弓住的， 这永远是 比较紧绷。 对，如果我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看我没有，其实我的腰部没有动，你看就是、 稳定的， 直接对趴下来。当然我这儿还是有一点凹陷。 菲菲，你可以侧过来吗？让大家看到侧面的你。 要进行一个残忍的对比。 对，挺胸微曲，对，腿是完全放松的，对 ，OK， 这个角度可以啦。然后呢，把你的脖子尽量向前拉长，对，放松的。当然你扬头和低头，你的斜方肌都会特别紧张。 嗯。 然后两个手向两侧，对，抬平，然后向两侧，对，微曲，对，微曲。然后，但是你并不是前后的角度，是从低到高，对，从低到高，让它形成一个扇形，你的运动轨迹。对，把肩打开。对，而且越抬起来越挺胸，手指还能向上推吗？还能，对，往天花板上推，对，挺胸啊，收腹，来呼气往上推，往上推。但是你现在手臂很明显在用力发力，不发力，对，手臂松弛的，把它收， 感觉到了吗 ？把这儿闭合，来下，对，然后起，呼气，把它推紧，收紧，关闭，对，走，呼气，推起来，对，关闭，手臂又用力了。来呼气，那我们做10个行吗？ 好， 来， 可能会恨死我，再也不想来上节目。 每个嘉宾过来都是这种感觉。 对，放松哈、把肩打开。 不过我看得很入迷，感觉是在看他们现场上一个私教课。 对，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节目很大的一个特色，因为我们会根据当期嘉宾的一些自身的情况，然后来给他定制一些自己的计划。 肩膀可以放松，对，向这个方向挺胸，对，脖子放松，向前拉长，对，收腹挺胸。 我已经出汗了，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加油哦，再来一个吧。 哎，斜方 已经出汗了吗？ 对， 已经出汗了。 哎，听到他刚刚那个动作做的标准吗？ 是这样，其实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在你做的时候，我们可能一会儿会忘了这儿，会忘了那儿，会忘了那儿，然后我们的手臂会主动的向上发力，让导致我们的后面后束是参与不上，或者在后面那几个动作，我很明显的发现菲菲就开始用她的斜方肌发力了，就是开始有点耸肩的迹象。其实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斜方肌尽量把我们的背部往下沉，然后尽量对让我们的肩胛后侧去闭合和拉起来，其实就让它这块肌肉在发力，像一个皮筋一样拉起来，然后打开拉起来。但是他做的还不错， 毕竟也是练两年的人呀， 练了两年。 对，菲菲，你觉得刚刚那两个动作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到你的吗？ 真的可以，而且之前那两个动作其实我也之前也有练过嘛，但是都没有像之前就是那么到位。 对，因为如果没有一对一的教练给你专业的指导的话，他可能就是你可能发力感会有错误， 是的， 会有一些误区。而且其实那个动作当你练顺手了之后，你还可以负重一些小哑铃之类的，可能会效果更好。 是，而且之前我练这个动作的时候就其实也是酸疼的，其实也是累的，但你可能是胳膊在用力，或者是刚刚说的斜方肌在用力，你其实是不对的。 对，你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缇娜吗？ 就是 我觉得差不多了，但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动作？ 那你还想练什么位置？ 就其实就是上身。 哦，就是上身。 嗯， 上身你最头疼的是哪里？就是胳膊和腹。 嗯，我觉得腹部还好。 嗯哼。 哦，对。 对，胸部。 对。 对吧？嗯，胸部的话，那我来拿一个凳子吧。 好， 好吧，因为我们没有哑铃。 好。现在 Tina 去拿一个凳子道具，在这儿呢，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嗯，来现场的看一下 Tina 的这个私教课，嗯、简短的私教课。 mini 版本的私教课，我们现在还是把镜头切给到表演区。 对，这是一个多元化的那个多元化的私教课。我们用凳子啊，而且这个凳子很高级，它来回转，这样会加大我们的运动的效果。 哦、 它还存在一个稳定的问题，我有点担心，看你能不能通过挑战来。 大家一定要收看视频直播，有可能一会儿菲菲坐着坐着，咔就从椅子上摔下来了。画面 看到这一幕吗？ 画面也是会很好看， 很刺激。对，一个美女摔下来。 用这个凳子来做一个很好的火车。 Tina，你要注意对话筒讲话。 对，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凳子来做一个斜板的俯卧撑。 哦， 对， 看起来就很难。 对，因为斜板的话，它可以刺激到，尤其是像女孩子啊，很多就是她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做平板，就是平板俯卧撑，就是趴地上那种，所以我们就可以先用一个凳子来代替斜角的，然后我就找到这个道具。 Okay. 好，你应该先演示一下，你可以先做几个，然后再来讲要领，不然这样可能说起话来会比较费劲。先做几个标准的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看 Tina 在给我们演示斜板俯卧撑。 看 Tina 做动作是一件非常养眼的事情。 对， 我之前做俯卧撑的时候会塌腰，我觉得这个掌握的 塌腰还是因为你核心力量不够的问题。 嗯。 然后呢，而且这个凳子的就是比较窄。然后我们做的时候就是做只能是做窄握的。 嗯， 窄握的话其实刺激更多的是三头会多一点，大臂后侧，当然胸也会有了，因为它有一个斜线的角度。 好， 那菲菲要不要试一下？首先就刚才我再强调一下那个，再强调一下要点，就菲菲说她塌腰，这是很多女孩子在做俯卧撑时候的问题，而且很多人会用腰部的力量把身体带起来，就是下去然后这样甩身体，这是很危险的，而且完全不推崇的，要把腹部用力往里推收紧，而且你的臀部不要往后撅起来，臀部要收起来，对，让你的身体从你的脖子位置、肩膀位置一直到你的脚底和脚尖位置形成一条直线。或者你可以这样握，就握在两边，你觉得哪样舒服？稳吗？ 我起不来。 对，然后现在呢还要注意一个角度，就是我们不要，就是我们下来的时候肯定有凳子的一个角一个边会卡在我身体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调节它的高度，这个边最好在我胸部的位置，所以你看菲菲这个位置刚才已经到肚脐了，所以要把脚尖往后挪一点。对，当然还是得把肩膀沉下去和向前挺胸。对， 我已经站不住，就已经站着自己了。 那要不要来做一个？ 做一个试试吧。 来试一下哈，收腹了，挺胸啊，不要低头。 哦，不要低头。 对啊，肯定不要低头。 一直是一个平板的状态是吗？ 对。 就我觉得好像是不是胳膊的力气需要特别大呢？ 对，三头。因为这个角度，这个凳子比较窄，然后我们就会刺激到三头。 佳妮，我想提问一下，三头在哪里？ 三头， 不是，这是二头，三头在后面。 哦， 这个地方呢是二头，肱二头肌，后面的是三头。 我回去好好学习一下。 这个地方，肩膀这个地方的位置是肩， 这个位置是肩， 对，肩前束，然后 后 面的一块叫肩后束，对。 我下次要跟小白们炫一下。 哦，来， 你看，我就会适时的给你补充一些知识点。 我做好笔记，在我之后的时候就会直接走上正轨。 哎，我现在看到 Tina 又拿了两个凳子过去，不知道要干嘛。 很好奇。 两个凳子更适合我，是吗？ 我今天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室友真的帮助到菲菲，就他可能会之后在训练过程中，因为他也很爱健身嘛，可能会有一些实质性的调整。 对，因为 所以在明年的节目当中，我决定会追踪一下他的状况。 我决定这一年好好练。 对， 加油！ 而且你还遇见了一个无所不能的教练，我又用那个小工具发明了一个，因为刚才菲菲说刚才他的三头，而他没有办法做，现在我们可以把用两个凳子把他分开，让他做一个框握的，这样肯定就刺激到胸了。当然要注意安全啊，稳定啊， 也 对，不要往前推， 直接趴在地上摔倒，这样 把掌 也会很好玩。 对，把你掌心的力量向下送。 美人物， 对， 我开玩笑了，大家在健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脚可以往前来一点，脚，对 ，OK， 挺胸啦，哎，对，你看菲菲身体有一个 那个幅度， 对，挺胸，对，走，对，哪怕你下潜一点。对，很好呀，现在呼气还可以下身吗？ 应该可以。 不愧是练了两年呀，还是可以的。 我感觉我就不行。 你肯定不行。 我觉得你可以把脚尖稍微往后滑一点。OK， 挺胸。对，把肩膀放下去，往脚跟的方向沉。对，肘抬平。 但是我跟你讲，佳妮，像你这种身体条件，你只要稍微一练，你就非常厉害， 每天都在诱惑我。 你要不要在明年咱们酒吧变形记的节目当中挑战一下自己？ 我决定了，我在明年的这个时刻，我一定要展现出成果。 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有一个朋友叫做茱莉亚平常心，他说真好听，很细心， 谢谢， 也谢谢你的关注。如果有什么问题问我们的话，我们也会帮你来解答。 我们看到 可以讲， 菲菲已经挑战了玩了几个这种快速。 菲菲，你觉得怎么样？刚才感觉？ 刚刚那个确实是有练到，就是前面胸的这一块，而且包括后就是上肢的一些力量，其实都有练到。 其实我觉得菲菲目前的情况，他就很适合走到健身房的力量区去举铁，然后找一个专业的教练来指导他。 是，其实就是 先从小重量开始刺激你的肌肉， 对对对， 让你把你的浑身的肌肉都激活一下，然后你就开始好好训练。其实像你现在这样的状况，因为菲菲本身就是体重很轻，她才90斤嘛，然后她如果这样进行力量训练，大概两三个月好好吃好好练，就会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状态呈现出来了。 我之前有在健身房练过一段时间，但是就是因为教练会让你就是一边吃一边锻炼嘛，教你比较科学的一种方法，就是那时候体重增长的比较快，然后失去了信心，然后就放弃了那一段 时间。但我跟你说，菲菲在力量训练的过程当中就是会变重的体重，就是因为力量训练你不应该，你们俩可以回来了呀，你们可以回来。在力量训练当中其实不应该过度的去计较体重，就像我，比如我今天练完腿，可能明天我就会重1公斤，因为肌肉可能它在产生一个变化，它在破裂，然后要超量恢复我们才可以长肌肉，然后呢水分也会储存一些，所以可能体重就会有一些重。 Tina 我说的对吗？我要向你求证，因为可能帮我纠正一下，毕竟不是专业的。 对对对， 就自己 大概 的 逻辑是对的。 对，是这个逻辑。 对，就是其实我们每次训练肌肉，其实主要原理是给它进行破坏。 是的， 而且每一局部在我们充血的时候，差不多有3000多万条毛细血管爆裂。这也就是说，在我们运动的时候，为什么会觉得啊胀、红、肿、烫，这都是毛细血管爆裂的造成的。对，然后之后我们就让它对修复和恢复。但你没有这样的刺激，你可能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就像菲菲说的，她每天都在做类似于也算是无氧的这种抗阻力训练，但是她完全没有刺激到局部和局部肌肉，让她产生这样的伤害。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给我们的嘉宾菲菲给她诊断的结果，就是他之前的训练方式可能不是不好，而是不适合他。但是我认为他坚持了两年这样一个健身的习惯，对他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是的， 毕竟也是一个有训练基础的人。所以菲菲，你可以从今天下了节目之后给自己制定一个全新的一个计划。对，你不妨可以去做一些力量的训练来尝试一下。对，因为你想长成那种金刚芭比是非常难的。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也会给大家看一些我在训练的一些视频，然后菲菲

400168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8:31，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 今天我们节目非常的欢乐， 今天作为我们今年的收山之作， 我们很开心在现场帮助到了一位 失足少女。 我正在想用一个什么样的形容词好， 不能再换 title 了，今天的 title 换了很多了。 帮助了一位健身了有2年，很热爱健身，有健身习惯这么样的一个女生菲菲，但是呢，发现她可能之前的方式不对，而导致于2年以来在做一些无用功。所以今天希望可以通过节目来帮她找到一些正确的方式，然后我们非常非常认真地分析了一下她自身的情况，还聊得还挺细致的，然后我觉得也算是帮她来找到了方法。那么再次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菲菲，以及今天我们最大的功臣， 对， 就是还是那位最懂女生的教练 Tina。 Tina 自己好像帮助到了别人也很有成就感。 对，因为这是我一直以来坚持这个热身的，我觉得最核心，对， 当然健身也少不了热身。 对，健身最核心的一个，其实我觉得，帮助别人其实获得的那种 快乐 成就感，对，其实很好的。主要还是因为我也是从中发现了很多 自己的问题吗？ 当然了， 当然， 就是对，我是通过健身然后改善了身体，因为我以前是专业的运动员，身上有很多伤，有很多问题，包括我也曾经像菲菲有她那样的腰椎的问题，然后腰痛，经常做深蹲的时候腰痛，然后疼就是很严重，但是我是曾经在运动队留下的，然后脚踝受伤，但我都是通过我自己后期，因为我学这些医学嘛，康复，然后自己来通过健身的一些锻炼来自我康复的。 这其实也是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的一个过程。 是的， 哎，我们看到刚刚在我们直播平台有一个叫做朱莲平常心，我刚刚看了一下，她是一个女孩，然后一位女士，然后她说到这个腰不好，背僵的，天气一冷腰就不得劲儿，特别想通过锻炼来拯救自己。同时她说希望咱们能够介绍一些日常在家里面边看书或者是边听广播就可以做的瑜伽动作。但是刚刚讲过，这个瑜伽动作其实对于运动来说是， 瑜伽动作可能只更多的是帮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舒展， 拉伸， 对，拉伸，而并不是能帮助你。但他刚刚说那个背僵直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解决一下？ 通过拉伸应该就可以解决吧？ 对，背僵直其实能想到的问题其实有很多。其实我还是想到说，尤其是像我们身体出现某一个地方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只能推算，但是如果它一直长期的影响你，比如它不是它每年冬天都这样，我觉得你真的是，大家真的是有必要去医院去做一个诊断。 检查 是哪个科呢？脊柱科吗？ 不，当然你觉得骨头有问题，就是骨科。对，当然你神经，当然你骨头痛、神经痛和软组织肌肉酸痛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然后我觉得 所有运动最好是在你完全足够确诊了的情况下再去做， 嗯， 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嗯， 当然有一些比如轻微的腰肌劳损，它也会出现腰紧，而且，就是随着我们的身体慢慢退化嘛，我觉得有些人可能熬了一宿夜，或打了一宿麻将， 可能也会 可能腰就开始发紧，当然空气、天气冷都会造成。 这个跟核心的问题其实也有关系， 对，有关系，但不完全，绝对所有的腰痛都是核心问题造成的。 哦， 对， 我们这位粉丝他互动得很积极，他说他想要的是健身动作，然后他说他已经去过医院了， 而且他这个问题是从今年才开始，之前没有的，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呢？缇娜， 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方便说一下，那确诊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吗？就是你确诊一的诊断结果 是 吗？对，我只要知道诊断结果就可以了。 状况 OK， 就是骨骼问题、神经问题，还是 着凉了？医生着凉了， 那他也会确诊说到底是骨骼问题，还是腰部肌肉劳损问题， 嗯， 还是神经疼痛压迫神经？因为我们髋关节这个位置是非常复杂的，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压迫了我们髋关节大腿这个地方通过的神经，也会造成腰部发紧和紧张。对， 嗯，那像着凉这种应该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就像着凉导致风湿， 想到中医的理论。 嗯，他可能要通过一些什么方式，我们平时的这种放松动作也会帮助到他吧。 嗯，对，就是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包括我抻拉伸展，背部的抻拉和伸展，和我加强一些力量训练。但是呢，如果不能足够的明白他到底是需要伸展还是需要抻拉，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方向。 嗯， 还有我们可以通过经络按摩，就是像你说的那种， 哦，按摩方式， 对， 手法。 因为它尤其冬天人说就是因为不通才会痛， 嗯， 就是包括我们的颈部，我曾经有一年也是颈部受伤，当时是外伤嘛，我那一年冬天我的左边颈部一直在痛，就是我稍微累一点或者睡得晚一点就会痛，那我们就可以， 那你要一直做好那种保暖措施是吧？ 对，当然保暖是所有，你只要身上有一些问题，有一些伤害，保暖是最 关，嗯，重要的， 就是任何伤都是有保暖这一项的。 嗯， 然后呢，其次就是如果像他说的他这个腰部过紧的话，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些按摩， 对， 嗯， 就是比如用一些我们现在有那种按摩球，是很小，像我们话筒这样大的药球，我们就可以躺在地上， 嗯， 然后自己去滚，或者 泡沫轴是不是也可以？ 但泡沫轴它是这样，泡沫轴它的面积是很大的， 嗯 嗯， 那针对这种就是比较一个点 位 置的，尤其是腰部又是右边这样，那我们就可以用那种小的药球， 想 在淘宝上买。可能也就30多块钱 ，OK， 很便宜， 50多块钱，对。好的， 这位朋友算解决了你的问题吗？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哦。 嗯， 哎，其实在这儿我还可以给他提供，就是，有一个小建议，其实做那个小亚飞那个动作也是可以很有效的帮助的。 舞蹈动作，这是 不是？ 但所 以 我 吗？ 听到，所以我现在要 小亚飞就是两头起， 对，这就是我们舞蹈里面的一个动作， 真的吗？ 对。 对，所以我说，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需要严谨一点。当然，背部的肌肉练习是有很多种的，我随意就可以说出很多种练习背部。 嗯， 但是现在，首先我们要确定他的问题是需要加紧背部肌肉吗？如果他是腰肌劳损的话，他是不应该加强他背部肌肉的锻炼的，这样会让他过于更紧，更疼，更酸，更僵化。 OK， 他可能需要反向的牵引和抻拉。 OK， 对， 他说了，就是医生除了判断他着凉了之外，没有其他的问题。 嗯， 同时呢，就是说自己最近确实是太忙太累，开学就准备休息一下。 啊， 向缇娜表示了感谢， 谢谢你哦。 哦，那我觉得，那我现在很清楚了。我觉得，可以有三点可以做。首先不要锻炼了，先不要锻炼，因为疲劳嘛，身体疲劳，而且肌肉现在发现异常。那但是热敷还有伸展，还有我刚才说的筋膜放松，就是用一个小的球来滚，这些都会对你现在的问题有所帮助。 嗯， 而且肯定会有帮助。 嗯，OK， 希望可以帮助到这位朋友。 嗯，有个 Julia 平常心的朋友。 是的，那刚刚我们也是解决过了菲菲的问题，然后现在最后的时间我们可以来聊一聊佳妮。 嗯， 佳妮最大 的 问题就是她本身的身形其实很好看，因为她个子跟我差不多，都是很高挑的女生，然后呢身材看上去也不错，瘦瘦的，但是她可能存在的问题就是 比例协调。 就是上身特别瘦，下身特别肥胖那种。 就他还是希望能够减掉身上自己一些多余的脂肪， 嗯， 然后希望可以把肩膀练宽， 嗯。 那么针对于肩膀练宽的问题，他刚刚还在节目的间隙问我是不是没戏了，是不是很难？然后接下来呢，我可以给大家放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小视频，也是去年到今年的一个 变化， 简短的对比，大家 让我有信心的视频， 对，你可以看一下。 哇，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是去年的同时期，还没有什么肩膀窄窄瘦瘦的，这个时候我已经怀孕了。 哦， 然后这个是现在，整个肩膀就是凸起，已经起来了，就像一个漏斗形状。 这就是我梦想的肩膀啊！ 哎，为什么会卡住啊？ 没关系，我们大概已经领会精神了。 所以 Tina， 你觉得就这个算是进步吗？ 嗯，当然算是进步了， 嗯， 而且进步很大。 嗯，我就想等你这样夸我，所以 套路太深了。 城市套路深，我想回农村。 回农村不如来我们酒吧变形记明年的。 所以呢，佳妮，不如这样好不好？ 嗯， 你是真的有信心想开始做一个改变吗？因为我就是 Tina， 是不是像佳妮这种情况，她其实长肌肉的话，就稍微练一练，效果还会很好看。 嗯，对，因为佳妮很年轻嘛， 嗯， 其实年轻。 年轻的资本， 对对对，练起来会很快出行。当然，佳妮这个问题其实好像在我19岁、18岁的时候也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 嗯， 因为我们女孩通常上肢力量都比较薄弱， 对， 而且下肢呢，嗯，可能由于坐或上楼梯啊也会用到，所以相对会比上肢粗， 嗯， 稍微粗壮一点， 嗯， 甚至稍微比例大一点。 嗯， 所以就肯定是要加强三角肌的练习。 嗯， 就是这个位置，肩头的位置。 对 对。 我们要来几个动作试试吗？ 你想做，但是好像练肩的动作没有道具不太方便，不如这样吧，嗯，你就作为自己的一个目标，然后等到明年节目的时候我们一直追踪你好不好， 看成效。好吧， 所以在此我们还是要再次来跟大家预告一下，那明年呢，我们潮流梦工厂的健身板块要全新升级为982变形记，会在每个星期四的下午16点到17点和大家见面。 对， 虽然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呢，我们更加浓缩了， 都是精华。 对，我们节目会分为几个板块，其中有健身的一些资讯， 嗯， 然后包括塑形大追踪，我们会请几位素人，嗯，来在我们这一季的982变形记当中做一个自己身材的一个记录，有可能菲菲也会来，然后佳妮可能也会来，可能 Tina 也会来给大家指导。当然了，这个就是更详细的，真的能够帮助到大家的一个计划。我们可能还会私下来就建一个粉丝群，然后大家都加入到我们这个群当中，还会给你们拍视频进行追踪，然后等到3个月一个季度的时候会来做一个这样的，怎么说，一个总结的一个 成果展示， 成果的展示大会， 颁奖典礼吧。 对，可能也会还有一些小小的奖品奖励给大家，督促大家都把自己的身材变得更好。 嗯，同时提醒就是现在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可以先关注一下 RBC 小郭小姐的微博， 嗯，就是我。 对，先关注一下小雨的微博，到时候呢，我们会有相关的关于节目的资讯发布在这个微博上面，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官博的。 嗯，是的，我们在近期都会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通过 FM98.2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 嗯， 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一下我们982的官方微信账号，我们都会有我们982变形记持续的一个追踪的一个报道。 对，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还想补充一下，刚刚我想补充就是菲菲和 Tina 在表演区的时候，菲菲说自己的核心力量差，然后刚才我就想问，是不是山羊挺身也可以很好的帮助核心的锻炼？ 山羊挺身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这里有一个视频，因为我不知道，我可以来给你们看一下，山羊挺身就是这个动作。 这是啊， 这个真的不会就是需要腰部很大的力量吗？ 就是核心的力量。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这个动作能不能解决菲菲的问题，可以来听 Tina 解答一下， 来点评一下。 嗯，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是吧？ 但是我们肌肉会有强弱之分， 嗯， 就是他现在如果按竖脊肌和肯定他竖脊肌也没有 没有力量，就是刚才你所做的这个动作，它主要是针对我们下背部竖脊肌的练习，就它肯定是也没有力量，但是相对它自己它比较，我相信可能前面的腹肌可能相对后面的竖脊肌要强一些，不是要弱一些， 要弱一些， 对，所以他后面才会感觉很紧张，也就是说他在做动作的时候，他的身体躯干，我举个例子，我这样，这是我们的躯干，我们这样侧面看，可以看到吧？ 可以， 这边是我的腹肌，这边是我的竖脊肌，他们是对侧拮抗的， 可以再离话筒近一点， 对，你看，这是我的。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脊柱，这边是我的腹肌，背面是我的竖脊肌，他们是对侧的拮抗的关系。那当我做身体任何屈的，不管是我收腹还是我身体向山羊挺身，那他们两个是要双重发力的。如果我这边腹肌没有用力推住，没有收紧的话，我的背部会受力更多，因为它完全依赖在这儿。它被动拉长的时候，它就被动收紧了；它被动收紧的时候，它就被动拉长了。但我腹肌通常情况下，我们大多数人腹肌是没有力量的，而且我们经常是把腹顶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的腰椎和我的竖脊肌和我的背部 就 很酸、很累、很疲劳，以至于腰肌劳损，都是因为这个。所以这边的肌肉过紧，这边的肌肉过松了。所以他现在应该加强腹部更多一些， 让他这个力量平衡， 对对对，就是前后让他平衡， 多练一些腹部的动作。所以我在最后的时间想采访一下菲菲，你通过今天这期节目，然后 Tina 给你的一些分析和解答，就是你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想就是怎么样给自己做一个改变，会立刻改变吗？ 我觉得肯定是想立刻改变，而且我觉得听完 Tina 老师说的今天包括大家聊的这些，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我们动作去是能做或者是会做，但是我们做的不到位，就是我们的发力点是不对的，包括有的时候我现在没有成效也好，或者是就是做完以后会受伤，其实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是要针对某一个点，就是既然要做好一个动作，我们就把它就是一定要练到位，就是那个点找对，就比如说练胳膊就找到胳膊发力的那个点就对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明年的一个大的改变吧。 所以明年也欢迎你做客到我们的982变形记当中，我们可能也可以追踪一下你的进度 啊。真的吗？有机会吗？ 可以作为一个案例，可以作为一个案例追踪一下你。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 的 节目，之后要改名字了，叫982变形记。同时我们的时间是还是在周四， 每周四的下午16点到17点，并且呢我们明天的节目非常精致，就是它除了每周四直播的这一天，在其他不直播的天，只要到了下午16点到17点这个时段，就会听到非常好听的健身的音乐。 是吗？ 对，然后健身的音乐除了有我们工作人员精心为大家准备的，还会有我手机里面我自己健身的歌单都会在里面， 健身达人分享给你健身的歌单。 是的， 大家听到音乐可能就想动起来了。 是的， 那么要赶紧的， 你要赶紧什么？ 开始利用时间好好健身。 感觉你说话越来越没有底气。 哎呀，我现在 所以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还是要来立一个3个月的健身 flag。然后我们就要明年见喽，因为很有可能这一期节目就是今年我们潮流梦工厂健身板块的最后一期了，下周可能真的就没有，不会再见面了。 对，这是我们的收山之作。 是的，所以在最后呢，我们四个女孩子每个人给自己立一个健身的 flag， 让我们美美的跨年。要不然 Tina 先来 吧。 我马上在想 正在想， 因为我野心有时候会很大。 对， 那我先来说好了，我的健身 flag 非常简单，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但是还没有达到。我要做引体向上，但是我是一直在进步，马上就要能做起来了。现在我已经可以用最轻的，之前引体向上这个事情不是要练吗？然后之前在练的过程当中，就是我的教练会非常努力的推，把我举起来的那种，很费劲，因为你要完全靠背的力量把自己拉起来，其实非常难。 教练辛苦了。 慢慢的，我让他省心了一些。直到最近呢，我可以用一根我们健身房最轻的弹力带，是那个红色的，最轻的弹力带踩在上面，我可以自己拉5个左右，然后他再帮我，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后我相信，再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一定可以自己做起来引体向上。 Nice， 这是我的 flag。Tina， 那我是，其实我有两个，可以吗？ 可以啊。 一个是我希望我明年一整年都可以保证6块腹肌清晰可见的状态。当然我平时稍微最近有一点堕落，就是冬天了嘛，可能吃的有点多，但是正常情况下春夏秋 如果这是跟精神和我的积极性也有关系，我觉得也不难，就是但是我希望如果我能做到的话，我相信我明年应该是特别积极的一年。 嗯，就是，也算是一个新年的充满活力的新年愿望了，很好。菲菲呢？ 嗯，我也要两个， 我觉得三个愿望，就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的愿望不要时间太久，大概三个月就好，因为这样比较好实现嘛。 三个月 我们是要真的核实你有没有做到的 啊。天呐，教练，你觉得我是练出马甲线比较靠谱，还是把胳膊后背练瘦一点比较靠谱？ 可以一起完成。 这个是 三个月吗？ 这个是相辅相成的。 对， 那我的 flag 就是我要练出马甲线，然后把后背跟肩膀练得瘦一点。 练得瘦一点， 对。 那个佳妮呢？ 我现在还是希望我自己的腿能瘦一些，嗯，同时希望我自己的肩膀也能出来一些线条。这就是我的近期的目标。 但是佳妮你知道吗，你想达到这个目标，你需要走进健身房，哎，你需要得到专业的指导。真的，我是还在很认真的讲， 我要去健身房。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见证一下，如果佳妮在明年前三个月我们第一季的酒吧变形记当中还是没有做出改变的话，我们就不要再看到她了。 开玩笑， 我就被开除了。我们都很喜欢他，我们都很喜欢佳妮，也希望佳妮能在新的一年自己的身体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 嗯， 那最后呢， 生病， 我要来展示一下我的腹肌给菲菲看一下。 哦，我要欣赏一下马甲线， 马甲线其实是很好， 生完两个孩子 非常好练的，而且我最近体脂有长一些，因为我在长肌肉嘛。但是马甲线每天还是都存在，让我觉得非常苦恼。 我觉得这个很好看。 对，还要介绍一下小雨姐的经历，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两个孩子的妈妈，但是我年龄并没有很大，我还是20多岁的年轻人。 但是大家可以就是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有女性朋友，想一下，这简直就是生完孩子后的标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一直出现在健身环节的原因，就是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正能量。我们不是说每一个人非要练成什么样才是一个正确答案，健身这个事情没有正确答案，只要你找到你自己，就是因为你健身时间长了之后，你自己会达到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对各方面的状态都会很好，会很 积极向上， 我觉得这样就很 OK 了。也希望大家都充满活力，那我们就明年酒吧季变形季再见喽。感觉是一个很开心马上要跨年去的一个状态。 对，今天好欢乐， 就有一种就是浑身干劲满满的感觉。 是的，我现在很想回家吃饭，可是我又依依不舍。 所以呢，再次来跟大家宣告一下，明年我们会以酒吧变形季的一个全新的节目来跟你们见面。 同时提醒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小雨姐的微博 RBC 小郭小姐。 对，之后我们节目的任何资讯都会在这上面发布。同时呢，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周四的下午的时间段， 16点到17点， 4点到5点钟的时候，大家可以准时来收看我们。 如果你们是想参加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到我的微博 RBC 小郭小姐来跟我报名，发私信和留言都可以。对，我们也会筛选一下真的很想努力的健身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在明年创造出更好的自己。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 然后再次感谢一下我们今天的收官制作的两位来宾 Tina 和菲菲， 感谢。 嗯， 我们就带着希望奔赴下一年吧。 好，带着希望 2019我们来了， 奔赴下一年，我们都做更好的自己，拜拜喽。 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Let's get it。I said that 你说我喜欢你 baby， It's gonna be like ride or die baby， 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性格，你的 eyes， 你的相思都很美妙 baby。 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 Hold up， Hold up， 对感情从不 freestyle， You make me go crazy， I need you right now。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